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，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。我受气不驳嘴，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。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，他最懂得努力吃喝后沉睡。横盲但却恐惧被行运我们牵登对，但眼见你责怪他的眼神流露笑容，对不对？当真正仍然爱一个人，没法再爱更需要恨，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，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？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，大概我也免不了厮守。痛苦使我兴奋，连错爱都吸引，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。曾开了一半口去问我受够没有然后，却不信还可更难受。曾经我伤过手，却又毫无力气走，怎能够爱过了之后仍恨也不够？不爱他说下去亦无味，肯爱他不太需要道理。 爱下去不怕死，放任其实亦也因自卑。 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，没法再爱更需要恨，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，谁有错错极也不及分。当不计代价爱一个人，大概我也免不了厮守。痛苦使我兴奋，连错爱都吸引，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。 曾开了一半口，却又怕未算受够，然后期待着然后。 谁知我松了手，纵是毫无力气走，不用怕再爱过之后。 太多记忆，太少泪要流。